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有三所学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北京工业大学、武汉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高校征聘工作全面启动，78所在京自主招生高校院内公布初审结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4月18号，本市召开2018年高校征兵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大学生征兵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今年继续以征集大学生为主体，优先批准学历高的青年和应届毕业生入伍。去年入伍大学生比例首次突破80%，截至2017年，本市通过定向考录的方式，为70%从本市入伍的退役大学生士兵解决了就业问题。教育部日前认定612个项目为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新工科建设是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战略行动，加快培养新兴领域工程科技人才，改造升级传统工科专业，主动布局未来战略必争领人才培养。教育部鼓励部属高校统筹使用中央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专项经费，鼓励双一流建设高校将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纳入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记者从多所在京自主招生高校了解到，78所高校自主招生初审结果4月底前公布。今年全国共有90所高校具备自主招生资格，其中78所在京自主选拔录取。通过审核的考生要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达到相应要求，接受报考高校的考核。由于自主招生测试时间由试点高校决定，难免会有冲突，建议考生要结合自身的情况综合考虑，选择适合自己的高校参加测试。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收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北京工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武汉大学将在节目当中介绍各自学校的今年的高招政策。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北京工业大学招办主任王丹。王主任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欢迎您。另外呢，还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协理副校长兼入学资助处处长王淑英。王校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好，那么稍后呢还会有武汉大学招办老师王永梅电话连线当中为大家介绍武汉大学的招生政策。好，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的是北京工业大学。那我们请王丹主任呢来今天节目里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各位考生大家好啊！由于今年的招生计划书呢还没有下达，我们整个的招生的政策和录取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从招生专业来讲呢，今年我们新增了两个，第一个呢是纳米材料与技术啊，第二个是机器人工程。那这两个专业呢都是工科专业，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急需的一些交叉符合的一个专业。纳米材料与技术呢在招生的时候是放到材料类试验班这样一个条目底下进行招生，而机器人工程呢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专业来进行招生。 那也就是说纳米材料与技术这个专业我们填的时候填大类是吧？ 对，就是在填在这个材料类括号试验班啊，在这个里面，然后入学之后再进行相应的分流。那随着这个新专业的这个获批啊，北工大的总专业数达到了64个，那么涵盖了工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艺术学、文学和法学7个学科门类。那么可以说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布局日趋完善，专业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双培和外培计划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年的我们的对接院校以及专业有没有什么调整。 因为双培计划和外培计划也是要等教委整个这个指标下达之后我们才有精确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对照去年2017年来说呢，我们2017年的双培计划总共是跟9所央属高校的15个专业方向和5个高精尖创新中心来进行对接。那这些专业呢是分布在我们学校17个专业内。那今年的双培计划呢，我们还是在整体保持平稳的基础上，有可能有略微的调整。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新增与新的这个央属高校对接的央属高校，以及新增的这个专业。所以呢，这个请各位考生也关注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招生计划。就是按照往年的这个时间节点来讲，应该是五一前后。 好。 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双培计划呢，我们也希望跟去年的在招生计划总数上基本上持平。如果有调整，也是略微的这个调整啊。从这个人数上来讲， 还有凡公修荣誉学院，更加优秀的人才还可以享受到更好的师资的培养。一个北工大的凡公修荣誉学院啊，就是我们在里面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师资，会授予什么样的学位，同时它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北京工业大学设立的这个凡公修荣誉学院呢，它的主要的目标是培养国内外这工程领域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军人才。报考志愿的时候是看不到凡公修荣誉学院的，而是在这个录取到北工大的理科类的这种理工科的这个新生里面，如果学生能够品学兼优，这个高考成绩优秀，英语水平好，而且具备科技专长和这个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他在录取之后可以参加我们组织的夏令营，那么通过选拔考核之后可以进入凡公修荣誉学院去学习。那么这个学院的整个的这个管理的模式还是有很特殊的哈。那么就是进入凡公修荣誉学院学习的学生，在前2年是实行就是2+2的这样一个培养，是由这个进行大类培养，不分专业。然后在2年之后可以选择学校任意的工科专业作为最终毕业的这个专业。那么进入凡公修荣誉学院学习的这个学生，学校也给了很优厚的这个政策的支持，包括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毕业的这个专业，可以自主安排修业的年限。那么学院也安排了1对1的导师制，学生在选课的时候也有优先选课权，也可以呢优先使用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优先获得各类选拔资格。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那么我们在师资方面都是我们学校的教学名师，我们的这个把最优秀的教师队伍来给我们的学生来授课。 老高想问一下，北工大的专业级差是如何规定的？这样我们把录取规则先给大家说一下哈。 是没有级差的，北京工业大学的录取代码是1049，另外一个是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这是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它的录取代码是7110。但是这两个这个录取呢，都是在 本科重点批次在第一批录取，那么艺术类是提前批次录取。另外呢，在这里面提醒考生们的是，我们学校呢总共有8个专业设有了这个实验班，还有一个呢是2017年增设的土木工程这个毛以生这个特色班。那么试验班和土木工程的毛以生班呢，均是作为单独的专业来进行录取。所以凡是想进入试验班学习的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应该将试验班作为优先填报的专业志愿，而且要单独填报。 我们说过了，有一个都柏林国际学院，而且呢它是单独代码招生的，代码是7110，这一点呢大家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也一定要不要搞错啊。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是由教育部批准的，由北京工业大学和国际一流的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合作设立的一个国家示范性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那么学院的这个专业课程啊，均引自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由这个大学派遣相关专业老师以及中方具有海外博士学位及英语教学经验的老师呢进行全英文授课。所以这个在英文授课的时候是用全英文授课。那么学生完成了规定的学业任务，达到毕业要求和学位的授予条件，就可以同时获得北京工业大学颁发的这个相应的学历和学位证书，以及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授予的相应的学位。2018年呢，仍然和2017年一样，我们计划在软件工程、物联网工程、金融学和电子信息工程这4个热门专业中招收这个本科的这个学生。在这里面也提醒的各位考生，因为大家刚才我提到了，就是说进入到这个学院的学生啊，他的学习的时候都是要接受全英文授课的，所以说要求学生的英语的水平还是要那个比较好的。而且呢在毕业的时候，如果对于他的英语的这个水平也是有限制的，有要求的，比如说我们是要求学生他的雅思成绩达到 6.5， 他才能够拿到这个国外这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授予的这个学位。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进到我们都柏林学院学习的学生，要这个要把这个英语啊要学的这个比较好，才有机会。 好的。@@还想问一下，都柏林国际学院招不招文科生？ 我们都柏林这个招生都是理科生啊，不招文科生。 一般我们会在高出一本线多少分？ 那么2017年呢，文史类录取的分数线高出北京市一本线是25分，理工类录取分数线高出北京市一本线是53分。那么北京都柏林国际学院它的理工类的高出了北京市一本线是50分。 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的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位列教育部统一招生序列，通过填报高考志愿，而且是提前批录取。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协理副校长兼入学资助处处长王淑英。 在内地，我们今年呢招收300名本科生面向全国，我们在31个省市自治区我们都招学生。本年度特别在北京的这个计划，我们总共招收17名学生，5名文史类，12名是理工类，当中2名是带奖学金的，一文一理都带奖学金。文史类的考生去年我们录取的那个平均分数在650分，那么理工类的考生平均是659分。因为我们采用的是2文3语的语言政策，所以我们要求考外语呢必须得是英语。那么这个英语的成绩最小如果以150分为标准的满分计算，那么最小要达到120分或者以上。如果你是要考我们带奖学金的那些名额，那么奖学金呢的要求呢在英语方面单科最小要达到130分或者以上。港中大呢，我们就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择优而虑，就是以分数作为我们这个录取的原则， 从高到低， 从高到低排这个分数。好，在内地的招生计划里面，我们是这个大类招生，分4大类：人文类、理工类，还有就是商科类，就是文理工商，4个大类。大类招生进来，比如说人文类以后，他就可以在我们文学院 教育学院、法律学院 还有社会科学院 、在这个四个学院里面选择他第一年或者是第二年他要选修的那个专业或者是本科。那么理科类的我们就包括这个医学院及理学院。另外一个大类是工科类，进我们的工程学院。商科类呢，他是进我们的商学院。入学的时候按照他自己的志愿选读人文、理科、工科或者是商科其中的一类。那么学生呢，第一年或者是第二年他就可以确定他的主修的这个专业是哪一个。填报志愿的时候学生就要想好了，第一志愿是文理工商哪一个大类作为他们的这个志愿选志愿的准则。我们就没有这个就是专业调剂的这一个就是不需要他服从这个专业调剂反正他就是根据他这个四大类里面哪一个是他的第一、第二、第三志愿。那么最后还是这个大平行的这个从这个分数高到低来排，然后就再加上他的志愿，我们就是这样去分配。刚刚说到那个转专业的这个机会，其实他进来港中大以后，比方说他第一年已经进了某大类，进了某个学院，那么第一年以后他发现诶，这个真不是我的兴趣，我们是允许学生在第二年就是转专业，考另外一个专业。 进来之后转专业其实跟内地学校其实是一样，但是他就是在报考志愿的时候我们会不存在那个所谓的调剂的问题， 没有这个 是吧？ 对， 没有说我报了人文然后说可能会把我调剂到工科或者说理科，这个是不可以。 不会的， 不会的， 不会的。我们今年呢，在港中大推出有几个新的课程，配合这个社会的需要，金融科技学那个人气很高，很多学生都报这个专业。那么这个专业是放在工程学院跟这个商学院去办。但是学生考这个专业的时候，他只需要进我们的那个大类工科类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双学位这个双学位呢是工商管理学士跟这个法律博士的双学位。这个专业是念五年的，拿下两个学位，一个是硕士学位，硕士学位就是这个工商管理学士， 一个是博士学位， 对，另外一个是法律博士学位。我在这里提一下，就是这个法律博士呢不是让他考取这个专业律师的这种认可资格，但是如果这是学生他念完这个公管，他对这个法律的知识很有兴趣，那么他已经有一个本科的这个最好的这个非常好的基础，那么他可能就在这个法律博士里面加深他对某一范畴的法律的这个认识。对， 我们报的时候报在哪一个大类门下呢？ 报在这个人文类，工商管理学院，文科生跟理科生都可以报这个志愿。成绩优异的内地学生来港中大就读，我们呢提供了这个三大类的奖学金，全额奖学金。第二类呢，全免学费的奖学金。第三类就是本科的入学奖学金。我们港中大奖学金内，我们只是录取把港中大放在第一院校志愿的学生，我们一定要是第一志愿。那么考生的高考成绩必须得达到港中大颁发这个奖学金的而定的提档的这个分数线才可以申请。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武汉大学招办老师王永梅。 根据2017年和往年的情况呢，我们基本上最近几年呢都是93个计划。如果说北京的这个生源比较好的话，我们也有可能会追加计划。按照最近几年统计的情况来说呢，我们最近几年实际录取的人数呢大概在100人左右。我们学校的专业门类呢是非常多的，我们也对北京考生近几年报考的情况呢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我们感觉呢就是有这样几个学科门类呢比较受北京考生的欢迎。你比如说像理科试验班类，就是弘毅学堂，经济学类，金融学类，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试验班，新闻传播学类，数学类和生物科学类，这些专业呢比较热门。 因为我们学校呢，一直都是致力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2000年合校之初呢，就提出了这个三创的教育理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些这个举措，比如说我们成立了大学生工程训练和创新创业中心，内向全校的学生呢，开设了34门依次递进、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育的通识课程群，每年呢还立项建设了1100余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打通了学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全线的链条。同时呢，我们还积极的鼓励大学生参与就业创业的实践，着力呢培养这个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的意识，同时呢全方位的开展了创新创业的指导，还开设了自强创业班，重点的培养一些创新创业的人才。 在我们微信平台上，芙蓉想问一下，人文实验班另外进入这个武汉大学之后转专业是不是方便？ 带有实验班性质的这样一些班级呢，历来是这个升学率呢是比较高的。进校之后呢，我们学校对于这个转专业啊是不受限制的，主要是尊重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如果是有兴趣和爱好做支撑，应该是学什么东西应该都能够学成的吧。 天高云淡想问一下哈，武汉大学北京文科的名次排位啊，另外呢想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大类招生？ 首先呢我们是实行大类招生的。在北京的文科的排位呢，2017年呢是576名左右。 那我们来看一下北京考生哈、啊，在这个升学和就业方面，一般读研和留学的比例和就业的比例哪一个更大一点呢？ 我们学校呢，因为特色呢就是学科的门类啊非常的齐全，那么我们的本科毕业生在就业领域方面啊比较的宽广，每年的供需比呢，一直稳定在这个1:10以上。在我们学生就业的单位当中啊，像这个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大中型企业、大型的民营企业呢是占主要部分的。因为行业领域呢比较广泛，所以呢会涉及到像信息传输啊、软件啊、信息技术服务、能源、金融、建筑、教育等等行业呢都是有覆盖的。同时呢我们本科毕业呢，学生在这个升学和出国方面的比例呢也是非常高的。我想这个在咱们北京的这个考生当中呢，这个升学和出国的比例可能还会要更高一些。 好了，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问题哈。荣想问一下，这个武大的经济学好像是理论经济学，说文科生学起来压力会不会大，将来的就业方向在哪？ 经济学呢，它因为里面有涉及到像一些具体的课程，可能会涉及到像计算一些这个经济啊、统计等等方面，可能会对这个数学呀、英语啊等等一些学科会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它有一些这个核心的特色课程，我们如果说有兴趣的考生呢，可以听一下。你比如说像它有中级的微观经济学、中级的宏观经济学、中级的计量经济学。还有发展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等等。那么经济学类的一些学生啊，他毕业之后呢，可以在一些政府的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大型公司、新闻出版机构、大专院校、经济研究机构、经济咨询和各种经济服务部门呢，进行一些理论的研究、决策的咨询、综合管理和教学的一些工作。 有专业级差吗？老尤在问。 现在呢是没有专业级差了，是分数优先的。 好，那谢谢白主任今天呢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的采访，谢谢您。 好，不客气。 来看一下关于北京工业大学的问题，暗指听蓝想问一下，都柏林国际学院的金融学专业每年的学费啊是多少？你再来请王丹主任给介绍一下。 都柏林学院呢，我们一共招4个专业，这4个专业的这个学费每年都是65,000，是一样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关注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